朝鲜社会科学院民俗学研究所积极进行旨在维护和发展我国人民优良民族传统的研究工作。这个单位的研究师集体仅在今年就取得朝鲜群岛固有的民族特点等30多件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对劳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清楚地认识到朝鲜民族优秀性做出积极贡献。